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啊！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r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好，第六集第二节是吗？ 嗯， 不讲节目名，好，开。我哋今日讲埋头先乌克兰啦， 啊， 故仔啦，咁讲完乌克兰个故仔之后，你仲冇补充先？ 等你讲天然气嗰 part， 等我讲天然气，系啊，咁我都觉得我唔应该再讲啲咩克里米亚、塞夫扎普啊啲嘢，咁我哋一阵都会讲克里米亚嘅，咁但系个原因系乜？因为天然气。 系， 咁乌克兰大家都知啦，即系好重要嘅就系、是。即系佢其中一个点解俾俄罗斯揸住命脉，除咗系家族身份之外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嗰个天然气喉管啦。咁啊，俄罗斯而家我冇记错咧，就而家有一条喉管咧，就系经过乌克兰就再出去俾欧洲。咁嗰条系输天然气嘅。咁、但系输呢条天然气嘅气管咧，其实就唔系唯一噶啦，因为过咗即系冇记错今年年尾啦，啊 round 好似呢几个月嘅啫。咁啊，同埋过咗唔知几年之后咧，俄罗斯就开咗两条新嘅气管。咁 bypass 咗烏克蘭就直接過歐洲，咁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咁現時嚟講咧，烏克蘭同歐洲之間同埋俄羅斯咧就用呢個天然氣管去輸氣，咁甚至乎咧烏克蘭咧咁亦都簽咗好多唔同嘅 agreement 咧，就令到俄羅斯比烏克蘭嘅氣錢咧就平少少，咁仲係養活到啲人民。咁即係暫時我記，即係我就即係做緊呢啲啦。咁你有啲咩即係天然氣嘅想講咧？ 嗱，當然啦，烏克蘭即係大部分都會清楚嘅，就係話即係佢都係有個資喺個資天然資源上，佢就係天然氣啦，亦都係即係供向歐洲嗰邊啦。咁當然歐洲亦都好需要靠東邊嚟嘅一啲燃料。去維繫翻自己個經濟啊，所有嘢食。咁而你會見到嘅，其實天然氣個價格咧，我咁講嘅，好多人曾經都睇好過2008年嘅時候，曾經睇好過天然氣嘅價格。2009年，其實天然氣個價格係唔係好喐嘅 ？OK， 即係呢個大家要注重翻嘅就係、是，嗱佢唔同頁岩氣啊，呢、這個係另外一回事。 係 咁，但係天然氣嘅價格就係話。個 market 上應該要咁樣去諗，放返一個經濟上嘅角度去睇，即 demand and supply 嘅思維去睇嘅就其實 demand 係咁多就係咁多㗎啦，即本身天然氣用戶只係歐洲嗰邊最主要嘅就係歐洲嗰邊，而個 supply 個供應就可能會嚟緊會不斷開大或者增加，包括可能俄羅斯嘅其他市場。實際上嚟講，其實個天然氣價格呢其實係應該係比較上係一個 stable 啲嘅發展，唔會太過突然之間急升或者急跌嘅情況出現嘅。咁呢個其實要留意嘅 ，OK？ 因為呢個係一個誤點，就係話喂，佢哋可以又搵到好多氣咯，搵到好多天然氣提供去歐洲喎。但係其實你要諗深翻一層嘅係個 demand 係細咗，即係個 demand 係冇變到，應該咁樣講。而反而個 supply 大咗嘅時候，正常地個價格係應該要慢慢微調向下嘅。咁所以再套用落去啦，就係話。烏克蘭，我哋頭先講咗，本身佢開頭嘅情況嘅係，哦，佢有東歐其中一個概念，佢嘅經濟可能一個工廠嘅形式，係可能係一個西歐嘅後花園嘅工廠，可以 support 到一啲貨品過去，從而佢賺錢。但係你見到，始終都係歐洲嘅問題，未太過大，未解決到太深嘅時候，你見到無論係葡萄牙又好，西班牙又好，意大利又好，其實未去到一個全面復甦嘅階段。咁睇翻年可能話翻18至24個月嚟講，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即係喺西歐嗰邊嘅時候，咁烏克蘭係咪即東歐呢一 part 係咪值得睇好嘅地方呢？首先唔 同頭先天然氣嗰度有咩關係？ 唔睇好。第二個 point 就係話天然氣，最後天然氣個 point 雖然係出口天然氣，但係天然氣賺翻嚟嘅錢，加個天然氣嘅價格係唔會大升嘅時候。 頭先我調翻轉個 concept 嘅，烏克蘭自己咧就冇天然氣出嘅。 佢只係有條天然氣油管中間抽水嘅啫。但係呢你講嗰個 concept 呢都唔係錯嘅。個問題就係中間抽水係抽得好重。嗱，佢點解咁講呢，就係、烏克蘭自己呢其實而家呢就係俄羅斯借住烏克蘭條油管天然氣管就過歐洲。咁連同埋呢咁就即係好多唔同嘅問題呢就係俾烏克蘭有好多著數。嗱，其中一個大家有冇記得呢，就係油先科，你知唔知邊個啊？ 嗯， 油先科即係成面臨尾即係生曬窿窿，因為俾人落毒嗰個。 俾俄羅斯嗰邊啦， 俄羅斯落毒嗰個啦。 KGB， 我唔敢講，佢、okay. 係自己落毒嘅啫。 Okay. 自己毒死自己。KGB 係做得冇做過嘢嘅， 係啦，冇 KGB 嘅。 我從來唔夠膽啊，係咪先？係啦，咁啊，油先科咁啊，橙色革命上台啦，咁啊出咗嚟之後啦，咁啊同普京啊差唔多鬧翻咁滯啦。咁、當其時鬧得最死一樣嘢係咩咧？就係、鬧天然氣價格。咁所以天然氣同俄羅斯咧，油先科同埋普丁咧，基本上嗌唔到。嗰個價格問題。咁啊，甚至乎嗌到嘅情況係點樣咧？就係、俄羅斯嗰邊差唔多係同佢停氣咁滯，即係 stop 咗氣，咁最後烏克蘭差唔多即係凍死好多人噶嘛，因為當其時烏克蘭嗰天氣非常之凍噶嘛，咁、你喺所以烏克蘭即係臨尾為咗要討好翻呢個普京，要俾佢有平價嘅天然氣俾啲市民使用。嗱，當其時佢唔單止停氣嘅，個價格拉高咗，基本上烏克蘭用唔到。咁、所以而家喺烏克蘭國家嚟講咧，有兩 part 天然氣錢。第一 part 就係市場化嘅天然氣錢，咁嗰 part 咧就係俄羅斯咁啊供即係借用油管，然後就懟去歐洲。嗱，第二 part 天然氣咧，其實嗰個咧就叫國家補貼嘅天然氣錢。咁嗰度有個 subsidy 嘅，個 subsidy 咧就由即係烏克蘭國家出錢，然後壓低個天然氣，然後俾市民使用。咁因為當其時天氣好凍啦，等等或者烏克蘭都需要天然氣，咁但係啲人未咁富足嘅時候咧，這個 即係呢個 subsidy 就好重要啦。咁但係呢一個 subsidy 係點樣換嚟嘅咧？其實呢個 subsidy 咧就係2010年嘅時候，當大家係啦，即係油先科就唔喺度啦，因為油先科都即係生。即生暗疮太多，系啦，咁咁要落台，咁就要揾佢个盟友上台。咁当其时嗰个盟友咧，普遍咧系有少少都系亲即俄罗斯嘅。咁佢签咗嗰个 agreement 咧，就系所谓叫做呢个海即系个叫咩咧 ？Naval Base for Natural Gas Treaty， 就系用一个海军基地换返呢个石油气嘅补贴，或者石油气价格平嘅嘢，然后就从而由政府补贴返人民。咁当其时嗰个嘢去边度俾出嚟呢，就係而家嘅克里米亚同埋 Stavropol， 即係嗰个咁样嘅黑海舰队基地，就将佢个租金啊等等所有地方啊加大自由度，减低租金，然后用返呢个钱呢就去换一个平啲嘅石油即係天然气，然后就从而俾返佢市民。咁而家呢头先你讲个问题就返嚟啦。而家克里米亞唔再屬於烏克蘭嘅啦嘛，呢條 treaty 基本上咧就冇曬任何 bargaining power 啦。烏克蘭之後再睇，無論佢一個國家債務又好，無論佢地方問題都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呢一個天然氣嘅 subsidy 以後仲係邊個俾先？嗱，如果真係冇咗呢個 subsidy 嘅話咧，就要國家自己出錢去補貼俾人民呢一個天然氣價格差額嘅話咧，咁國家基本上等於破產嘅。咁亦都唔會喺歐洲頭先一開始第一次講個歐洲 neighborhood policy 底下，你又唔係我成員國，其實我係冇理由或者冇 grounds 去幫你俾呢個 subsidy 嘅。咁所以結論就係而家我哋最大問題就係唔係歐洲等等嘅所有問題，而係講緊就話呢個天然氣究竟呢個 subsidy 對於烏克蘭嚟講面對幾大嘅財政壓力。咁同埋講真， 超大嘅。 我而家咪宣傳，即係而家宣傳緊啊嘛，烏克蘭就嚟破產啊嘛。 係啊， 原因就係因為呢個 subsidy。 係 啊，咁當然啦，甚至乎而家呢個 subsidy， 而一來克里米亞又俾人攞走咗，俄羅斯起緊兩條新氣管，直接過歐洲，唔使過烏克蘭啦。以後烏克蘭咧，基本上個經濟，即使邊一個上台都好，尤其是我哋而家肯定咗嘅十幾個候選人。未來一定嘅候選人咧，都會係親歐洲，即使親俄上台都會偏。 所以我想講咧，頭先講嘅所有嘢就係話咧，東歐基金咧係要劈嘅 ，OK， 係 真要走， 要睇定啲。 但係你問我係太多嘅 uncertain 嘅嘢喺度嘅時候咧，而再加埋個 fundamental 去分析嘅，即係嚟緊基本上你冇任何好消息去 support 烏克蘭嘅經濟嘅話，就算你講喂佢黐翻去歐盟都好。都未救到佢住啊！咁快， 起碼救翻有幾樣嘢先啦、啊。你克里米亞冇咗，係冇咗好大同俄羅斯 bargain 嘅 power。你冇咗俄羅斯 bargain 嗱，雖然俄羅斯真係唔抵幫，或者佢唔係一個好人，咁但係我冇阿卡妹係冇去到石油界，所以你後面係冇人經過過， 有人都冇人。 大家就係錄音啦，錄錄下音唔知喎，我喺後面有人飛過，但係 冇飛過，冇飛過， 勁 嘅。係啊，咁啊，但俄羅斯即係講翻，俄羅斯雖然係唔係好幫得手，但係俄羅斯對於對於烏克蘭的確係有好多命脈揸緊咗。如果你選任何一個親歐洲嘅上去，俄羅斯唔使做任何嘢攻打你，唔好話撤軍打仗，佢慢慢將條油管剪一剪佢， 係 咪先？輸少幾個燈上，你都賴咗嘢。 我覺得我覺得 at least 嚟緊三年玩完㗎啦，東歐基金嘅概念，所以即係要劈要走啦。 唔係你要玩嘅話咧，就開始大家即係有好多驚嘅嘢啦。即係你要話知揾新興國家，你唔使東歐啦。同埋講真，又係人都知啊，經濟學上面或者財務上面，熱錢嚟得快去得快，係咪先？唔玩東歐唔係玩第二個地方。 基金咧仲衰過股票啊！即係呢度岔開少少講。 係你扮細聲啲，錄緊音嘅，黐線嘅細。 唔係基金仲衰過股票係咩啫？股票好多人都會按揸住睇，會記得自己輸錢，或者知道自己會輸錢。啊，買咗嗰只我輸咗，咁好多人嘅心態就係揸住唔走。输咗等佢翻家乡咯，即系呢啲大师同姚尊一定会知啦。普遍股民嘅心态，基金仲衰嘅嘢系乜咧？就系、是、话，第一买咗唔供嘅啫，买咗落去，买咗就买咗噶，系真系会令到你系咩咧？唔记得自己去买咗，呢个系第一个 point。第二样嘢就系、是，就算你签嗰个系 saving plan 都好，供都好，就系、是、话其实你系按可以转 plan 嘅，但好多人就系觉得。又系咁嘅心态，输咗啊！咁我等佢翻家乡。但我话俾你听，呢啲咁嘅即系所谓一个 story 咧，呢啲咁嘅即系东欧嘅 story 啊，或者剩咧，你系可以玩下手， 十年都翻唔到家乡啊！ 廿年你可以先系一个 story 翻嚟嘅。咁所以 真啦，翻家乡呢个 concept 咧，喺基金度咧未必用到噶，因为你揸住个股票，你等佢翻家乡，即系等十年啫。基金中間係有分 manager 喺存在㗎， 但 佢會同你講話轉咗㗎。 有啲可以翻到家鄉嘅，有啲就翻唔到嘅。即係例如你十幾年前買日本嘅，咁你咪死到呢一刻都翻唔到咯。 同埋個問題，你唔知係咪你翻咗家鄉㗎？中間個分 man 同你講話，佢見到歐洲差，根據電腦運算，佢將歐洲減持， 但 你自己就翻唔到家鄉㗎啦。 你因為佢即係有部分嘅係咩？有部分係你買地區㗎嘛，即係我講 district 嚟講啦。例如你買美國、買歐洲、買東歐、ACN。或者日本咁計，日本就係一個翻唔到家鄉嘅例子啦。去到呢一刻，咁東歐其實我覺得嚟緊同日本都一樣嘅。但你話翻到家鄉係咩咧？即係估都估唔到嘅。2007年你買美國， 係 舊年可以翻到家鄉 ，OK 喎、 啊。即係你諗下，嗱2007年係高位嚟，你諗下舊年可以翻到家鄉， 係啊，同埋係佢係重災區嚟嘅， 冇人會 expect 得到我係 PK 啦。咁你要諗，即係你一路攻嗰啲。我哋嗰陣時講緊，唉，即我哋強積金有噶，有得揀美國噶嘛，OK。我有揀少少噶，當然好多人都揀大中華啦。但你 compare 睇嘅就大中華近呢三年每年平均蝕20%。 係，但你唔知點解喎？我又想買 ETF 咧，買親中國 ETF 咧。佢喺中國經濟幾好，佢就做得幾差。 個 A 股死嘛，A 股6000都翻落嚟啊嘛，大佬1930 幾。佢同國家個國情係有少少唔同。 佢係唔同噶，個股市即係所以姚主話抌咗佢啦 A 股。但你買美股唔同，即係嗱 OK， 2008年嗰陣時唔識，我都唔識噶，我當唉算啦，咁見插到咁低咯，咁咪即係得閒抌，可能每個月嘅 MPF 裏頭，我阿灣可能有100多蚊嘅係擺落去美國度咯。哇！你吹佢唔漲，嗰啲係可以填補翻你成個大中華輸嘅，仲有突噶。 Interesting， 我咧買 MPF 咧，其實呢幾年我都唔係輸好多咧 MPF。我基本上我買好多東南亞喎，我 ACN 梗係賺啦， 我強揸東南亞。 但差唔多啦 ，ACN 我話俾你聽，你睇匯豐啊，睇佢嘅業績就知啦，走得啦，即係跟住匯豐個 district 去做嘅啫。 係咪 ACN？ 因為點解我嗰陣時買 ACN 係因為我畢業之後咧，我 ACN 係我主要研究嘅 topic 嚟嘅。我嗰陣時係睇好咗 ACN 好耐㗎。 0910111到10910112都得 ACN， 因為錢啲錢流過去嗰邊。慢慢大家聚晒喺度，咁同埋當時炒緊嘅係，即係又有中國喺嗰度搞小鬼啦，咁所以 但 ASEAN 有好多 infrastructure 做緊啊嘛，唔單止係做緊一啲工程，好多嗰啲即係一啲財務上嘅 packing， 即係例如青蛙 initiative， 佢開完之後，而家基本上搞得好 OK 噶，你唔使 IMF 噶，如果之後有任何問題， 美國抌幾多錢，即係美國有部分嘅資金 OK， 當然裏頭死咗另計啦，會 recover 翻一段時間，但有啲錢係海外流，係流咗入去菲律賓。馬來西亞， 唔撇除咗中國個概念先嘛，菲律賓、馬來西亞、 印尼、 印尼，成個房地產市場，越南就係工廠嘅概念嚟。係 啊 係 啊。 跟住其實連帶同緬甸、老窩都上咗去。 唔係老窩係上得好快嘅。 唯一 老窩上得快， 唯一衰嘅就係泰國，因為個政治唔 stable。 嗯。 新加坡零， 但係泰國政治唔 stable， 佢經濟 GDP 都 OK 嘅。 但冇美國錢落去嘅，反而冇美國錢落去嘅，因為又咁樣講嘅，因為兩嚿錢撥過去嘅，就係、是、中國另外一嚿錢撥過去，中國就撥咗落去好多泰國度，同埋仲有新加坡。 係。 咁所以成個亞視，即係成個亞視咧，就係嗰段時期咧， 係爆得好快嘅， 爆咗上嚟嘅。OK， 連續幾年係發覺 on district 上，咦 OK 喎 ，OK 喎、嗯，當年有年係美股係即係美國嘅股票基金係做得好過佢好多嘅。 係。 咁當然嗰陣時 bonds 仲有得為數啦，即係嗰扎 bonds 你收翻嘅時候，那個基金喺個基金反映翻係 OK 啦。咁、嗯、但係 RCN 就爆上，咁所以就話。即係有啲嘢咧，大家要緊記嘅呢啲概念咧。嗱 ，ASEAN 就有一個幾好嘅例子嚟。ASEAN 就係咩咧？有 ASEAN 基金好耐嘅，即係應該唔係叫 ASEAN 啦，以前咪叫 ASEAN 啦，叫東南亞區啲。 東南亞區 啊，其實都係包泰國、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嘅主要。 當其時第一個係 ASEAN 五國，即係未做十國之前。係 啦，跟住後屘先至加越南啊，跟住好少老窩柬埔寨嘅， 係 啦，咁然之後 嗰啲擺嚟襯托下咧，即係你砌到好似個 ASEAN 名啫。 然之後咧，其實有段時期就爆咗上去嘅，我冇記錯又係2001年，跟住就沉咗， 係啊，跟住過幾年就 ASEAN Plus Three 啊嘛， 跟住就沉咗落去啦。咁但係咧 ，ASEAN 咧，我又覺得一樣嘢嘅 ，ASEAN 就唔會死嘅，即係呢個概念唔會死嘅。但你問我東歐咧，就兩個比較 啦，兩個唔同啊。嗱，頭先我講咪。東歐 concept 咧，中間係有條好大嘅界，叫做歐盟界。 係啊，嗰、那個係會死噶，所以 嗰個係可以 partially 死。 係啊 ，partially 死咧，基本上就成嚿等於一半冇咗咁。你波蘭贏到幾多都冇啦。 唔好揸真係。 ASEAN 係有個背後大 structure 一邊攝住嗰樣嘢，真係叫 ASEAN。佢 at least 死極，佢都有啲 ASEAN plus three plus four， 佢都有啲 security management。佢入邊下邊有青馬 initiative 做佢入邊個財務國家財務問題，然後國家入邊嗰個治理模式咧，我冇記錯啊。東南亞嘅等每一個國家治理環境咧，雖然你話佢唔民主，有啲地方唔好，但係個政府咧係 well managed 嘅，係 well governed 嘅社區嘅。 好咗好多， 呢個係好過烏克蘭好多嘅。 係，同埋要大家要諗咯，就係話即係。Jackie 頭先帶到一個好好嘅 point， 就係話嗰個喺西歐嘅人嘅角度嚟講，係一個 barriers，OK， 唔係大家同一個類別嘅人，佢會當咗嗰條嗰、那個地區、那個 district 係一個緩衝區。 係啊，係啊，嗱，所以個問題咩？就係、是、佢死，只要唔好死到歐洲就得啦。但係佢死就當 warning， 但係佢死咧就死先。 係啦、 啊，係啊， 即係呢個係好恐怖一樣。第二樣嘢啊。百幾年嚟嘅歷史都係一樣，就係話嗰條線就永遠都係按西歐至中歐， 嗯， 而牽涉到去同俄羅斯嘅一個緩衝區嚟嘅，個紛爭嘅源頭其實一路都喺嗰度嘅， 嗯， 咁你會見到話，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東歐嗰個摧殘，當然係即係蘇聯嗰個時期嘅關係。 東歐摧殘唔單止蘇聯時期， 之後 二戰時期嗰個東歐摧殘好嚴重啊！波蘭基本上華沙係由零起翻上嚟咁滯嘅。 應該咁樣講，即近代啊 ，OK 啊個摧殘嘅就係話發展唔到。你見到西方喺七八十年代扮翻聲上嚟，成個東歐散曬噶嘛？你見到德國好辛苦，夾硬用咗12-13年嘅時間食得起曬成個東歐，先至德國可以坐翻歐洲一哥地位啊嘛。 係啊係啊。 咁、 啊、 你見到德國係幾咁辛苦咧？攬住東德一大嚿地區，我唔理90年我就要食就一定要食，但係德國人係尊重佢嘅，就係話喂大佬一半嘅爛地， 嗯、 我同你一鋪個食翻曬，搞翻起曬佢。 佢唔係爛地，地你都仲可以食，係失半咗一半嘅難民，即係一半難民。我同你食咗佢， 但係我可以食得起，搞翻好曬成嚿嘢。喂，你東歐咁大個地方 ，OK？ 如果西歐都要咁講啦，就係話德國。以德國嘅取向，你會見到係咩？其實佢望咧都係望住希望同波蘭嘅啫，攞多啲著數喺波蘭身上嘅。係，佢冇望得太遠嘅。咁你嗰扎永遠都係包埋㗎啦，就係話你喺個即係你喺個基所謂東歐基金嗰扎包完包埋包波蘭包土耳其嘅奇奇怪怪係。係係。咁然之後嗰扎嘢裏頭咧，有大部分嘅國家，你發覺俄羅斯就當佢係咩咧？ 我攞地嘅啫， 系 我攞军事基地嘅啫，我攞其实我攞出船，唔系我攞战舰出口嘅啫， 系唔系出口个黑海嚟， 即系 出唔到海嘅， 唔系即系攞个位嘅啫 ，OK， 摆喺嗰度嘅啫，冇口佢系嘈嘅，有口咧佢系理得你唔理嘅，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嘅系，你可以话台面亲西方，但系你台底亲。 系你有啲嘢要做， 親俄你做翻就得噶啦。咁咧嗰扎嘢咧就自己發展唔到嘅，中間你係咁啱得咁巧嗰段時期一扎錢泵咗落去咧，你先搞得起嘅啫。如果唔你而家再睇翻落去就係話，翻翻轉頭去講，你望翻葡萄牙同西班牙有排搞得翻起，德國一路頂到，我真係。超尊重呢個國家。 德國係 interesting 嘅， 係 我哋揾一集可以講德國嘅。 咁但係就 琴嗰度啊，一集講德國嘅。 咁但係就係話，喂，你中間嗰嚿嘢，你冇任何嘅人去 support。第二，你睇完個 fundamental 嘅分析就係話，喂，佢起唔到嘅時期，咁你梗係要走啦，大佬短期。 喂，咁但係調翻轉咧，即係頭先講翻我哋兜咗好耐都冇講天，我哋今日個 topic 你俾我三隻天然氣嚟㗎，唔係俾烏克蘭㗎。 我記得好似烏克蘭俾你㗎。 two 天然气咋嘛。 我一阵 check 返 Facebook， 咁你讲啦，到天然气。 冇，其实我就想问下你想讲天然气咩。 唔系，其实天然唔系仲有一样嘢啦，头先讲到天然气个 demand and supply 嘅关系啦。 咪头先你嗰个天然气嘅 demand supply 呢有个奇怪嘅 concept 㗎、就係个 demand 系咪会升呢，我可以同你讲天然气嘅未来 demand 系一定升。 好多人都系咁讲。 系一定升。嗱呢、這个呢好搞笑，我系上年啦，因为即系小弟公司关系啦，我哋同中电有啲合作啦，咁我就去咗 visit 佢哋嗰个即系 PR， 因为佢哋有个政府即系对外关系，咁佢都要搵我哋帮手，即系帮手去合作下啦。咁其实有样嘢系肯定咗嘅 concept， 就系而家喺一啲已发展国家底下，基于你嗰个环保要求，咁、那个环保要求系一个国际嘅协定嚟㗎嘛，即系每人会有一啲即系嗰个排碳量，即系 carbon emission 系一定会低返㗎嘛。咁 carbon absolute emission 低嘅时候呢，你其中一个好重要部分就系发电内容。咁但系个发电问题嘅话呢，你而家全球主要发电系得三种方法嘅啫，一个就系即系煤炭啦，跟住就天然气啦，跟住就系核电啦。咁但系呢，基於日本海嘯之後咧，核電嗰個 percentage 你係唔能夠再高啦。雖然呢件事係好低能、好無理嘅，因為其實你個核電個核電廠你提高咗咧，對於香港嚟講咧係冇關係嘅，因為香港我哋個核電係嚟自咩噶嘛？嗰個叫咩名啊？ 咩啊？大灣。 香港係大亞灣噶嘛？ 大灣咯。 即係同埋大亞灣同一時間，廣東地區係需電量好高噶嘛、如果你真係用環保團體嘅講法，我哋將核電量減到最低，減到零都好咧，大亞灣係唔會同你拆咗佢、即係甚至乎佢會繼續俾翻曬廣東地區，因為大家搶住要嘅。咁、反而調翻轉嘅話，你有個好嘅 concept 咧，就是、不如我而家 100% 用核電，橫掂大亞灣嘅廠就起喺度噶啦，我就一定要受噶啦，不如我用鬼曬佢算。 嗱，講天然氣啦，即係2008年嘅時期。同好多人都係以 Jackie 峰頭先個 point 咁講，個 demand 會大量升， 一定會升，因為個問題就係你頭先講嘅就三種方法，你煤炭一定減少噶嘛，咁你中間嗰個 gap 一定係用天然氣補。嗱，而家我哋即係見到中電嘅 concept 都咁講，因為原本諗住將核電量咧就由而家就提高50%嘅，咁啊提咗上政府都差唔多係 mid 嘅啦，咁但係基於嗰個即係海嘯問題，佢又維持翻三成核電，但係就將嗰個碳嗰個量咧就減低撥塊去俾天然氣，咁香港點解個電費價格一定要貴啫？要貴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唔再用即係煤炭去做嘛，我哋用天然氣做。 但係我哋諗兩個問題，第一就係話2008年嗰陣時講嘅就係因為就係、成個大環境嘅趨勢所致，希望就係話要以環保為先去減少煤嘅發電、煤炭嘅發電。 係啊， 但係2008年之後，你會睇翻6年啊發展咗就係、話。其实个需求系唔会太多， 点解咧？ 即系冇太多嘅增加。O、OK? K， 第一样嘢啦，真系呢一个海啸嘅祸害，其实对好多西方国家系个重创嚟嘅，要 recover 需要一个时间。O K， 喺个公共开支上亦都增加。第二样嘢，其实欧洲嘅不稳定性，我觉得仍然存在喺度嘅，即系特别系佢哋个债务问题，咁系会拖累咗嗰个长远嘅发展。喺个即系天然气嗰个上边嘅。第三样嘢就系点解油系一个咁普遍嘅即系一个能源咧 ？OK， 原油系因为我哋好多用途都会用唔到嘛。如果除非我觉得就系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车系可以普及得好紧要， 即係例如 replace 到成個 market 用油嘅係可能 20%、30% 嚟緊嘅時候呢，咁我覺得真正呢樣嘢個 demand 呢先至會帶出嚟嘅。 即係你覺得個 engine 就應該唔係喺電力 supply 嗰度，就應該係喺 gas line 嗰度。 咁如果唔係嘅話呢，我都係嗰句就係話，你見到冇乜太大喐動嘅話呢，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呢當年呢其實係俾人即係一個故仔去話俾你聽，嗰陣時係炒天然氣嘅原因係因為咁樣嘅啫。咁、但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好多時要炒就一定要有個故仔行先。咁天然氣就係一個咁嘅故仔。但係翻翻轉頭去到呢個位置，我會覺得嘅咧，都幾難喺即係短期內會崩到。但係短期內嘅意思係可能嚟緊十年喎。OK， 係 係崩到上去嘅。 如果你讲天然气呢，其实我哋尤其是讲能源价格呢，我哋不能够讲一个 concept 叫中国 concept 嘅。 嗯。 因为好搞笑啦，因为中国自唔知零几年开始入咗能源市场之后呢，基本上油价呢就好睇住中国呢个 engine 去。因为唔系嗰个佢有个 absolute usage 好大，而系因为而家基本上所有能源消耗嘅增幅呢，大部分你都系睇住中国去做嘅。其中一个好明显就系石油啦。咁、我而家我想介绍呢，其实有一个好骑呢嘅人。你有冇听过人叫佳亮啊？梁俊佳有冇听过？ 冇。 一个香港嘅学生，咁但如果你冇睇任何嘅书啊，或者冇睇任何嘢唔紧要，你睇 TVB 得㗎。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城南爱作战啊？ 有。 咁系咪当初有一个其中一个叫博士咁啊？就係即係喺個男仔嘅團隊入面嘅。 我聽過冇睇過，冇睇。 睇睇就知嘅，即係當其時《聖男愛作戰》咧， 我唔睇 CCTVB。 係咩？嗰個好好睇㗎，嗰、那個有一個話唔知去巴厘島請食鮑魚嗰個咧，當然嗰個唔係阿佳啦。咁但係咧入面個團隊入面咧，其實有一個咧就係、即係地理系嘅博士生咁樣就話參加遊戲。咁、那、嗰個人係咩人咧？嗰人咧其實係我朋友叫阿梁俊佳。咁啊，好搞笑嘅，佢當其時參加《聖男愛作戰》咧，就唔係佢而家上嗰個日期，佢早半年已經同我講：，喂 ，TVB 揾我去《聖男愛作戰》。咁當然我會覺得即係玩咩，大佬？咁你條友大好前景，你做乜鬼去做呢啲咁嘅嘢 ？Interesting 嘅，阿佳其實係咩人咧？佢一開始就喺浸大讀書，跟阿、就跟能源啦、地理學嘅。咁啊，然後過咗一輪之後咧，就去咗哈薩克斯坦，其實係香港嘅哈薩克斯坦領事咧，就請咗佢做、能源專家，跟住然後過咗英國讀書。咁啊，然之後咧，其實佢喺聖南愛作戰期間，點解佢會拍到咧？就因為佢喺英國就過咗中國 exchange， 去咗我唔記得咗能源大學定係北京邊度，因為嗰陣時我去北京玩一陣，我都會特登成日去揾佢。咁佢咧就係喺嗰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幾個有半年時間會 stay 喺大中華地區，咁所以咧就同香港走咗去揾 TVB 咧，就揾應該 TVB 就走咗去唔知邊個氹佢底下咧，就拍咗《聖男愛作戰》。 嗯。 咁啊，而家過咗《聖男愛作戰》之後啦，咁佢就基本上差唔多完成佢嘅博士學位，就過咗。而家應該我冇記錯，佢個 postdoc 應該喺哈佛度做。 嗯。 咁所以其實好難得地咧 ，TVB 係揾到一個真係好勁同埋好識嘢人去玩嘅遊戲，咁因此咧亦都佢玩咗好多新嘢出嚟啦。咁啊，《聖男》我作戰都出名一個叫 Black Ship 嘅嘢嘛， 嗯， 即係 Black Ship 呢個我可以講少少。聖男我作戰係咪入邊有一個中間一個 topic 好得意嘅？就係話當其時成班男仔為咗做一個女仔，佢特登有班人喺度玩輸啊嘛，即係扮輸，咁然後就希望嗰個另外一男一女就去即係去一個島度玩咁樣啦。咁好多人咧都以為咧呢一個係一個。即係 TVB concept 嚟嘅，即係 TVB 個編輯或者個導演咧，就特登教班男仔整蠱班港女。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即係據我了解咧，其實呢班男仔真係玩到好 friend， 咁然後就特登去即係組成去玩班港女。咁啊，即係你都可以講下啦。即係其實調翻轉就係、是，即係呢班咁樣嘅，好神奇地咧，即係嗰個特輯咧。阿岑應即係嗰個編劇咧，係真係揾到班好得意嘅人出嚟玩嗰個《聖男愛作戰》，甚至乎啊，嘉兒優好特別咧，就係、是、成為咗一個即係一個好有《聖男愛作戰》嘅背景。佢而家去 Facebook 都講好多聖男嘅嘢㗎，即係點樣同佢女朋友啊、拍拖啊，嘅得閒無事講下學術 paper 啊。咁但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非常之有質素，以80後嘅能源學家嚟講咧，香港。出身嘅話咧，佢應該係算最 top 嗰個嚟嘅， okay. 即係尤其是佢學歷。 嗯， 咁點解頭先講翻中國能源會講到佢咧？就是、因為其實佢而家喺英國又好，喺中國都好咧，係主要專攻就係中國嘅能源市場。 嗯， 咁啊，當其時咧，佢喺做緊《聖男愛作戰》嘅期間咧，其實出咗份 paper 嘅。咁啊，其實佢就唔係寫俾咩人，佢就寫咗俾呢個 OPEC 石國際咩石油能源出口國啊組織。 我就知道 OPEC 啦，中文永遠都 OPEC 有個叫做 Energy Review 咧，基本上就是全球能源咧都要睇佢。 嗯， 咁佢就寫咗一個 paper 咧，係關於呢個中國石油製品嗰個需求。咁就係俾 OPEC 採納咗啦，然後就成為咗 funding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paper， 因為 OPEC Energy Review 呢基本上就係俾全球嘅石油公司睇呢去睇下中國石油市場。咁啊阿佳係一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所以 that's why 點解阿佳而家越做越好，就因為佢 mark 中個市場。咁入面呢佢有其中講到天然氣嘅 concept 啦。嗱佢呢就會調返轉，因為當其時未有任何天然氣新嘅消息出嚟啦，佢就同阿的頭先你講一樣啦，佢就買一個 concept。咁佢就話啦，未來中國嘅天然氣呢而家就喺1996年同埋去到2006年之間呢就上升咗差唔多係一個即係用倍數嘅增幅。咁呢個一個好大嘅市場動力。但未來最大嘅市場動力係咩呢？就係講緊中國嘅汽油嘅車。究竟佢可唔可以選擇就係話用一個新天然氣嘅方法去作為佢個需求反應？咁當其時咧，而家就炒緊個 concept， 就係而家中國未來去 meet 緊一個 carbon emission rate， 基本上單係減呢個工廠同埋電力公司咧係唔夠減嘅。咁 that's why 佢就係需要喺嗰個汽車情況底下咧，就改善佢唔好用而家嘅石油公司。或者唔好用而家石油製品去進行用天然氣種護呢個新嘅能源方向。咁所以如果呢個 concept 一定出到嘅時候呢，咁天然氣嗰個嘅需求就一定係比你預期中上升。咁所以調返轉就係，如果大家真係想炒 concept， 就不如炒呢一啲好過啦。咁而呢一樣嘢呢亦都唔係淨係香港，即係中國話講完就算㗎喎。你知唔知中國天然氣嘅最大嘅地方，即係或者最大嘅 engine 係咩？或者嗰、那個最大嘅 investor 係咩人 ？investor 即係最大去投資作出呢個天然氣科技嘅人， 中石油係咪 ？Exactly 就係中石油同中石化呢個咧。雖然大家都以為佢石油公司，但其實呢兩間公司咧係呢幾年擺咗好大量嘅錢咧去做天然氣服務嘅，同埋 carbon emission、即係 呢個要講，呢、這個要講翻歷史㗎，即係輕輕講少少啦。中石油前身係咩？ 嗰、那個國家部委嚟㗎嘛？ 唔係個。点解会由中石油走出嚟 嘅？唔系市场化，然后将个部斩出嚟嘅咩？ 大兴油田，咁、你完全明白大兴油田嗰个由来噶啦。咁、即系当然系呢个文革嗰个时期，所以 唔觉意整咗个油田出嚟， 所有嘢啦。 油田又整个石油部， 跟住 石油部就市场化变咗中石化啦，但中石油啦。 但系大兴油田附近系有蕴藏大量嘅天然 气，同埋调翻转嘅，因为而家最大问题就在于中国个 carbon emission 禁到好死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同中国系同国际间签 treaty， 就话我哋要禁死个环保量。咁同埋调翻转就系而家已经有啦，即系而家嗰啲雾霾啊、smog 啊等等嘅问题，都话俾你听就系中国嘅天，即系中国个空气污染唔能够再停，因为如果你 再增加， 因为一定要停。咁原因系咩咧？就是、因为呢一个雾霾等等咧，唔单止好似以前咁样就话只系难睇啲啫，空气核突啲啫。咁事实上，中国嘅医疗开支系越嚟越高。其中一个好重要 concept 就呢个，我公司先近排知嘅。就因为而家中国教育部最大面对嘅问题，就系香港嗰啲所谓 SEN student special education needs。即係所謂嘅特殊教育學童，而呢一類型嘅學童咧，香港咧好容易解決嘅。我哋有嗰、那個叫做咩融合教育啦，我哋有特殊學校啦。香港嘅特殊有問題嘅兒童咧，係相對比較少。雖然近幾年增加咗，聽聞係因為食物質素或者等等嘅原因，但係如果呢個問題擺喺中國嚟講咧，就越嚟越大，因為中國單係特殊兒童咧，已經係即係遠超於即係香港嗰個中學生同小學生嘅基數，即係加埋嘅時候。另外就係你再睇返一啲未有一啲所謂真係特殊去到香港嗰啲所謂中度弱智啊、殘疾啊先叫特殊㗎嘛。如果你喺中國嚟講一啲可能有即係肺部問題啦、一啲健康唔好啦，又或者精神問題啦，嗰啲學生呢就越嚟越多嘅。嗰、那個基本上係國家教育部基本上冚唔掂。而種種嘅問題呢就係、基本上落返去就係嗰個環境衛生你搞唔掂嘅話呢，中國 bear 到出嚟嗰個 expenses 呢係遠超於想像。咁 that's why 點解喺兩會之後啊出嚟嗰個其中一個重要指標一個規範性指標呢就一定擺喺環保度。咁所以而家就咪有嗰啲咩綠色經濟啊、綠色投資啊、綠色股咁樣㗎嘛。咁因此呢其實而家中石油中石化炒緊嘅 concept， 中石化冇啦，中石油中海油炒緊嘅 concept 呢就係將你可唔可以我哋用緊俾人針對緊嘅能源資源、煤炭資源可唔可以轉咗啲乾淨資源。咁如果轉到嘅話呢佢就會係食第一口水。 如果佢食到第一口水嘅话咧，基本上就冇其他人可以进入到呢个市场。咁所以大家等啦，咁啫。如果你要炒天然气咧，其实就唔系净系炒比亚迪嘅，比亚迪系做电车嘅啫。 比亚迪系做车嘅， 做电车嘅啫。咁但系如果你想炒车咧，都有另一个 concept 嘅，就 是、 石油 就系撞埋佢啦。炒车就系撞埋佢啦， 咁唔紧要啦。所以而家第二个 concept 炒天然气咧，就一定系炒呢度嘅。 系啦，我都觉得系，我都系。 咁啊，但系讲天然气咧，咁我都即系想讲，其实我今日咧准备咗嘅嘢咧，其实唔系讲中国天然气嘅、我系想 share 一个国家，因为头先同 Kevin 出间，头先喺出边录紧共聚会嘅时候都讲过，就系、是、其实大家咧成日讲天然气咧，净系睇俄罗斯、睇中国、睇乌克兰，有个好特别嘅地区咧，我哋成日都 miss 咗。一个地区咧叫土库曼斯坦，呢个系我哋基本上我哋咁多主持都冇去过嘅国家。 中亚嚟嘅， 中亚地区嚟嘅。咁土库曼斯坦就近喺边度咧？土库曼斯坦咧就系当年苏联入边其中一个加盟共和国啦。佢位置咧喺哈萨克斯坦嘅下边，好似喺下边啦，即系附近咁样啦。 附近。 咁啊，中亚地区咁原本咧就入咗好多嗰啲咩加林泽嗰啲叫做苏维埃，即系等等独立咗之后咧，就有个独联体嘅，咁但系佢已经退出咗啦。咁啊，原因佢要搞锁国政策。但系无论点都好咧，土库曼斯坦咧，我系建议值得大家就系，如果一生人总会去一次，一定要去，尤其是系近几年一定要去。咁啊，因为咧，其实土库曼斯坦咧，听起上嚟咧，大家冇人听过嘅，即系卓曼斯坦咁样嘅嘢。 听过，继续。 咁啊，佢有个乜嘢好特别嘅 concept 咧？点解讲天然气讲佢咧？就因为而家全球天然气蕴藏量第一大国就一定系俄罗斯，第二大国咧就系土库曼斯坦，但其实佢从来唔出入口天然气嘅，或者佢出口系好少好少量。咁因为就系苏联独联体即系成立咗啦，佢开始变咗主权国家之后咧，佢完全好 dramatically 咧，佢有一个叫做咩尼佐亚夫啊，尼亚佐夫嘅一个即系第一个国家领导出现咗之后咧，佢同你玩第二个 concept， 佢话我有天然气，我又有咁大嘅国家，嗱、那个国家系好大嘅，即系个 版图好大噶， 个版图其实系全球。最大嘅內陸國家，我唔記得咗佢第一定第二，因為佢同哈薩克斯坦咧係爭第一第二嘅啫。咁以內陸國家嚟講咧，佢全球最大咁滯噶啦。 內陸 國家即係四面環地啊。 OK， 即係四面環地。咁你講，梗係講大國家，你列環海嗰啲嘅再大啲啦，俄羅斯嘅再大啲啦。但係內陸國家嚟講咧，佢差唔多最大。 係 有個咁大嘅國家，咁但係我冇記錯咧， 哈薩克應該係最大嘅。 係，但係佢就好搞笑喎，人口唔係好多嘅啫喎。 唔多。 人口我冇記錯啦，咁啊而家睇翻啊見到啦五百幾萬， 係啊， 咁啊即係少過香港添咋， 差唔多係啦， 五百幾萬嘅人口，有一個全球最大嘅內陸國家面積，我又揸住全球最大嘅天然氣，第二大嘅天然氣資源，咁基本上咧嗰、那個尼亞佐夫咧玩一個 concept 嘅啫，佢話我鎖國，佢分批鎖，嗱佢鎖兩種國家嘅啫，佢鎖兩種樣嘢嘅啫。第一樣嘢佢鎖咩咧？就係、是、鎖出口應該鎖交流地方。嗱，點解佢退出獨聯體咧？就係、是、佢就開始要搞 isolation。我退出曬所有同國際相關嘅組織，基本上佢就唔掂國際政治。嗱，第二樣嘢係咩咧？唔掂國際旅遊，任何人士出入境呢、這個去呢、這個土庫曼斯坦咧，基本上就唔俾佢入去咁滯，所以冇人去入邊經商噶。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去旅遊嘅話咧，而家唯一可以旅遊到嘅地方咧，就係喺我冇記錯係喺華盛頓其中一個土庫曼斯坦嘅細細嘅外交處。全世界嘅人去嗰度旅行咧，都要經過嗰處，咁啊要俾曬 full paper， 俾曬多嘢，所以每年基本上冇乜人去到嗰個旅行，加上有 quota。第三樣嘢係最絕啦，咁啊成日都話噶嘛，香港人嘅 concept 就係嘛，你唔中意香港咁你會點啊？即係啲有錢佬咁講啊嘛，咁你仲唔中意香港？ 走咯， 你走啦！嗱，土庫曼斯坦同佢講就係你冇得走。第三種鎖國嘅政策咧，就係我規限咗。土庫曼斯坦人不能夠離開土庫曼斯坦。哇！呢件事真係好強喎，真係第一次見就係土庫曼，我係鎖住個國家，人嘅俾入咁滯啦，咁啊基本上冇商旅入，出口又唔俾走，基本上土庫曼斯坦咧就成為咗喺呢近代咧其中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封閉國家。而入面嘅 concept 咧，搞完封閉之後咧，咁尼亞佐夫咧就開始玩第二樣嘢啦，即係我唔單止同你玩呢、這個封住個國家，我開始同你玩洗腦。佢嗰個洗腦咧係正過金正恩嗰個好多。哎呀，阿 Kevin 嚟到差唔多知啦。我哋講緊啊土庫曼斯坦。嗰支咩啊？嗰支啊？ 啊？落。 用呢支咪有噶？我要啊。 喂，土庫曼斯坦呢個地方嗰、那個阿 Tuckman Bashi 咧，真係經典嚟咯，有。 我好中意佢喎。 喂，佢比金正恩更癲咯，呢條友。 喂，但係我覺得有個好處嘅，就係佢咧，起碼就係佢唔同金正恩。金正恩會話俾你聽出邊個世界係點噶嘛？ 佢呢條閪完全唔會話俾你聽嘅， 所以佢 好正。 佢鎖國鎖到咧，基本上係冇脱北者噶嘛，你係唔會離開到個國家咁滯噶嘛。 同埋佢最正就係佢將所有嘅即係嗰個個人崇拜，哇，跟住係達到極點啊！ 如果你要講個人崇拜，你諗下就係話，即係頭先你之前同我講啦，就話佢冚家擺曬日曆啦， 係啦係啦，即係個日曆咧，禮拜一就係佢阿媽，禮拜二就係佢個家姐，禮拜三就係佢啊， 即係唔再叫呢個 January, 每個月 February, 每個月就係啦，個月又改曬，禮拜一至日又改曬，全部都俾佢改曬噶啦。 唔係，同埋最重要就係佢圖書館就同佢執埋啦。 個圖書館係一本書都其他書 有 噶嘛， 有本書，全部書都係佢全部著作嘅。係 啦， 即係如果你講李嗰個咩李光耀咧，其實李光耀書喺新加坡圖書館都係擺第一㗎嘛，即係你 當然啦， 推介書擺， 但你唔會淨係擺個本㗎嘛， 係啦，佢成個同你圖書館就係拆曬所有書，書架擺曬，就全部擺曬佢嘅書，你借親嘅都係佢嘅書，即係你明唔明嗰種個人崇拜程度咧？金正恩嗰啲係濕濕碎，你剪佢個頭係冇乜所謂，但係雖然都有，係啊，咁但 係你剪佢個頭會幾得意啊？ 我都話頭先喺出邊都講啊，你個頭圓圓地同佢頭真係似啊，你喺度剪佢個頭其實係似 OK 㗎。咁但係講土庫曼斯坦呢，你點解大家一定要去，就係其中一個土庫曼斯坦廣場呢，就 exactly 有個總統，即係尼亞佐夫頭先你講嗰、那個嗰、那個像，那個像最正嘅地方呢，就係佢除咗全個金像之外呢，下面係有個坐地嘅 會自轉嘅， 會自轉嘅，而佢自轉嘅角度呢，就往往係太陽一定係望住佢嘅樣，咁因此每一個鐘頭佢自轉率呢，而係一日嘅話呢，佢就係你行到邊個位你都係望住佢太陽係曬喺佢面上。 除咗夜晚之外呢，就冇辦法啦，係咪 基本上。但個問題就係、是、你個人崇拜一個像，你都唔會就個光影角度㗎嘛。即係你唔會就個角度就到就是、哎呀每一個人去望住個像嘅時候都望住佢光影最靚嗰 part。即係你明明嗰種人係嗰種 concept 係幾咁黐線呢， 咁所以 大家一定要去睇一睇。 即係世界上而家啲人淨係識得金正日啊、 金正恩 啊、金日成啊呢啲。你真係需要土庫曼睇下。 唔係你就知咩叫個人崇拜極。 但係要去都唔係好容易㗎嘛。 冇事就頭先講就係佢先去華盛頓搞簽證 concept。即係佢嗰啲簽證嘅啲嘢俾 paper 俾其他嘢，咁就淨係華盛頓可以 outsource 去做嘅啫。咁同埋佢都有 quota 制，即係基本上你唔係話我譬如我個個去都得嘅。如果佢今年去得太多咧，佢又 咁佢去到又會好似金北韓咁派兩條友嚟跟住你啦。 咁我唔知喎，但係調翻轉，北韓個 tour 係好玩好多㗎。嗱，北韓首先第一佢係 standard tour 嘅，即係基本上你唔係周圍走㗎啦。你 係啊 係 啊， 你預咗就係你跟部長去又行呢條 tour。 同埋呢啲佢永遠都係兩個街㗎，北韓。 北韓個街最底細係中英文街嚟㗎嘛。 佢唔止啊，佢仲有一個街咧係監視另外一個街。 嗱，呢個 exactly 我哋試過一次，嗰陣時去北韓咧，我哋公司好多 tour 去北韓嘅啫，就係中英文街。我哋有啲團友鬥調翻轉去問。就係、是、揾英文街去講中文，揾中文街去講英文。Turn up 發覺係中英文街嗰個咧係識曬中英文嘅，因為個 好強勁喎、 啊。因為個問題就係佢唔係想個中英文街令到你有一個優質嘅導遊服務，而係個中文街要探聽就係個英文街有冇講錯嘢。所以佢係中英文都係流利，而英文街亦都有同一個 concept， 我要知道中文有冇講錯嘢。呢個係一個互相監察嘅機制嚟嘅。所以當其時我哋問佢最中意問嘅問題啦，你一日啊邊啊呢一年你近排最開心係咩？佢話近排咧最開心咧就係佢可以為金正恩服務。當其時金正日年代添，金正日咧我嚟到呢度服務咧真係好好，我覺得係北韓人嘅自豪啊。 咁呢個土庫曼可能又係差唔多嘅啫。 土庫曼我唔夠膽入去問啊咁樣就。 但係 Tuckman Bashi 死咗都有年幾兩年咯，我記得。 兩年啊， 兩年係咯。系咯，咁而家情況如何啊？ 唔係佢而家個情況就你可以見到啦，新聞依然係見唔到啦。嗱，係事實上開多咗 trading 嘅，咁、但係多全部 trading 啊，全部對中國嘅。咁而嗰種 trading 係好行禮意義嘅形式，即係得閒無事見下你啊，或者外交場合上面同你握個手，因為過往土庫曼斯坦握手都唔握嘅。咁、或者簽少少好細好細， 因為佢 Shanghai Five 冇辦法啦，係咪都要出席㗎啦？係嘛？ 係 ，I Five 佢都未必出添啊。佢譬如獨聯體佢都唔玩嘅。 佢係一個非常之 isolating 嘅，咁所以結論就係土庫曼斯坦係好少少，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基本上同即係古巴咪一樣咯。嗱，古巴都落咗台咁耐啦，咁啊古巴換咗 多咗㗎啦，已經叫好咗啊古巴。而家同美國嘅 trade 開始有，而美國公民係開始可以去古巴啊嘛，以前去都唔得㗎嘛。 去都得㗎嘛，唔係去唔得。 以前唔得㗎，唔 得，以前唔得， 以前唔得㗎。 但係佢嗰陣時唔係以前，我成日聽嗰個 concept 就話去古巴買藥啊咁樣嗰啲嘅咩，即係走佬過去嘅佢。 以前去是犯法的，如果你回美國拉得的、 係啊， 哦，但點都好啦，就係，是，你見到兩個地方一樣嘅，就係好少少，但係又唔係好咗好多。咁所以我趁而家，我成日都話你宣傳一下，就係，是，去啦。嗱，呢個時候趁佢好少少。 攞個 visa 都咁難，點去啊哥？ 你去到即係，就是，你去到華盛頓旅行，你攞個 visa， 你睇攞到咪去，攞唔到咪唔去咯。咁你喺度， 你去到華盛頓先得㗎。 你去到華盛頓十幾日玩嘅時候，你咪順便玩一玩啫嘛。同埋華盛頓係全球最多呢啲騎呢國家 visa 簽證地方嚟㗎。 因為佢係全球最多領事館嘅地方嚟㗎嘛。 我好想講，你知唔知全世界最多領事館的地方呢？第一係華盛頓啦，你知唔知第二係邊度？ 香港啊 ，exactly 咯，香港就係全球最多 但好多係好多係掛牌領事館嚟㗎嘛， 嗰啲叫榮譽領事館係啦，榮譽領事館咧其實好多都係香港人嚟嘅， 佢啊， 咁啊基本上佢 胡應湘都係㗎，你唔知咩？ 嚇，咁我哋有個朋友仔係嗰個咩啊？我唔記得佢 係賴川，街都係㗎， 你識唔識？唔係， 定係佢阿哥啊？ 佢總之親戚就，我覺得長壽有幾個係， 係啊，係 長壽有幾個係嘅。咁但係嗰啲可以做到簽證嘅，咁但係就冇外交權力咁解嘅啫。但係佢係 bridge， 但係佢喺香港都係可以聯泊車嘅。 睇人啦，你係你側街，你唔使係領事館都可以聯泊車嘅。你調翻轉㗎，你行去即係華人，即係華智地下㗎，華智地下 lunch 唔俾泊車㗎嘛。 我總有幾架喺度㗎。 華智個 lunch 咧，基本上的士佬都唔夠膽落㗎。華智個地下係因為你好驚，就係有一日劉生阿大劉生落嚟，基本上咧嗰啲保鏢咧，如果你的士擺喺出邊嘅話咧，踢都踢你走嘅。試過有一次咧，係有個的士佬喺出邊，即係我都係聽翻嚟嘅，就係，是，你唔好當我知啦，我係聽嘅啫，全係 rumor 嚟嘅。咁啊有一日咧，就有個的士佬擺喺出邊，咁啊喺華智門口，係咪冇問題啊？ 唔係。我未錄完啫，出面 未錄完啲，係啊。咁華智門口擺出邊啦，咁啊的士咁度啦。咁你知啊，阿劉生唔中意見人，唔中意掂人噶嘛。佢得一個 concept 嘅啫，就係行入去 lift， 行翻出嚟咧，一定要有六個保鏢就前前後後咧就保護住佢。 係 咁啊，保護住佢咧，咁就一定要唔準見人哋即刻衝入車度。咁你諗下，如果的士擺喺前面咧，大樓嘅車拍唔到咧，咁得咁好大鑊噶嘛？ 會發脾氣噶嘛？係咪？ 嗰架的士係突然間有六七個黑衣人幫佢保護住佢，係監督住佢，你快啲找完錢，你快啲同我走，你唔走嘅話，我抬我六條友都抬到你架的士行翻前面。咁所以到最後咧，嗰，那個的士司機咧就以後記得呢，這個 spot 唔好停車，而家同曬所有的士台講啊，華智門口唔准停 ，OK， 逢 lunch 門口讓路 ，OK， 黑影嚟嘅。 唔止一個黑影，好多個黑影。 係啊，咁啊，所以以後大家停車嘅司機啊，的士司機知呢個 concept 啊，你呢啲揸車㗎，嗰啲唔好亂咁停車啊，一陣間俾人啊抬走唔關我事。 咁啊，唔該曬結婚號啦，係啦，咁啊，咁啊，最後補充少少嘢，就係頭先 Jackie 講到咧，就係土庫曼嗰邊啊，其實好多即係好多年前咧，我做過一集 research 嘅，因為即係要揾稿嘅關係啦，做過中亞嗰邊。其实土库曼跟住哈萨克、吉尔吉斯坦嗰扎嘅地区咧，你头先讲到提土库曼除咗蕴含好多嘅天然气之外咧，其实哈萨克咧 都多嘅，但系佢嗰个就唔系天然气产，因为如果你讲天然气，因为你知道石油唔系一个 replaceable concept 嚟嘅，即系我冇石油，我俾翻天然气你得唔得？唔得嘅，因为你车行石油就行石油。但土庫曼斯坦咧個石天然氣含量都高，但係就唔夠，或者哈薩斯坦個嗰個天然氣含量都高，但係就唔夠土庫曼。 但我冇記錯一個 point 係咩咧？記住哈薩克呢笪地方，哈薩克係全球應該第五大藏金量嘅地方嚟嘅。 哈薩克唔止藏金啊，稀土啦， 好多嗰啲 有色金屬啦。 係啦，但係好得意嘅係佢都係同一個政策，佢係鎖國嘅。 少少啦，就唔同呢個土庫曼嘅。 但係好得意嘅係咩？就係，是，你留意翻所有簽嘅所謂一啲 trading 嘅協議啊。呢，這個國家咧，其實好多時咧，即係上一集講到個匯率嘅問題，要用黃金去 support 嘅。 嗯， 其實呢一個國家主要去 support 兩個地方嘅黃金儲備落去嘅，即係話好多好多有國家同佢哋去買一隻黃金，佢哋掘咗或者成嘅，跟住然之後咧，咁嗰啲人咧就攞買嗰個咧就攞金走啦，佢又收翻啲 cash 啊成，咁邊兩個國家咧就是，鄰近嗰兩個大嚿嘢啦，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係俄羅斯。其實嗰，那個即係點解內地同埋俄羅斯個黃金儲備會除咗喺個市場度買之外咧，其實好。 某好大程度上呢，其實呢兩嚿嘢都喺個中亞世界度係咁掘嘅。 如果講中亞，除咗講土庫曼，你去唔到旅行啦。哈薩克斯坦呢就唔係咁難去嘅。我冇記錯上年中大嗰個 Master Program， 即係中大嗰、那個環球政治學，我唔記得環球政治經濟乜乜叉叉碩士學位課程啦。佢個 Summer Tour 呢其實就 exactly 去咗哈薩克斯坦，咁我都有同事跟咗過去。咁啊，嗰、那個係 interesting 嘅，好玩嘅。第一樣嘢，哈薩克斯坦最重要係咩呢？就係、是、即係佢入面有嗰啲石油業啦，佢有個好大好嘅即係中亞嘅一個相對好嘅教育制度啦。咁你入到去呢，你就見到一樣嘢嘅啫，好乸大。哈薩克斯坦呢，雖然你去唔到土庫曼，但哈薩克斯坦本身都係一個內陸國家，算數一數二大嘅地方。第二樣見到係咩呢？就係、是、啲人種呢你係分唔到嘅。因為哈薩克斯坦呢，佢自己本身係夾咗喺中亞地區啦、亞洲啦同埋呢個即係東歐再隔離。咁同埋過往一直以嚟呢，哈薩克斯坦呢都係歐洲移民啊等等好多戰亂嘅避難地方嚟嘅。所以呢，你只要經過哈薩克斯即係哈薩克斯坦中間呢，你發覺佢嗰啲所謂嘅斯拉夫民族又有，亞裔人嘅又有，黃皮膚又有，咩人都有。咁因此呢，嗰個地方呢就即係相對地好獨特嘅。咁啊，我據我同事理解啦，同我講啦，即係佢基本上同我講就係、是、哈薩克斯坦呢二十零歲至到三十零歲嘅女孩子咧，基本上全球最靚嘅， 咁、啊、 所以你就可以去睇下啦。 咁、啊、 當然佢下一句就話，佢哋唔知點解老得好快，三十歲至四十歲之後就全球最豬扒嘅，咁你可以睇睇啦。 OK， 咁啊，同埋哈薩克斯坦你就玩下，即係我冇記錯有嘢飲啦。有出有部分嘅紅酒啦，朱古力啦，咁唔單止礦產嘅、礦產好多，人口好少，咁呢地方呢專做埋啲 luxurious 嘅嘢嘅，或者做埋啲無聊嘢，咁所以哈薩去土庫曼斯坦頭先都講過啦，佢得500萬人口，基本上鎖曬國家，點解國家都唔動亂？個原因又係好簡單嘅啫，500萬人靠賣少少天然氣為生，基本上個社會福利做到好勁嘅，七成人口呢基本上係 under 呢個政府嘅 subsidy 或者叫政府供養住你，咁基本上唔使做。咁啊，呢类型嘅地方咧就系相当之稳定啊，尊重埋骑呢嘢。咁一边就行 luxury 嗰边，另一边就行骑呢地方嘅即系骑呢政治环境。仲有个少少嘅 concept 好得意嘅，即系或者少少嘅资讯好得意嘅。中国你记唔记得吕布骑住只马叫咩马？ 赤兔马。 赤兔马属于咩种啊？ 唔知唔识，去到呢度就 唔紧要嘅，因为个名一定识嘅。有冇听过汗血宝马？ 听过。 汗血宝马呢其实个种呢就叫大院马种。咁大院马其实系乜嘢马呢？其实就系原产地自土库曼斯坦嘅一啲马种嚟。咁所以过往土库曼斯坦同中国建交第一件事呢，觉得同中国友好呢，就系送咗十隻汗血宝马呢俾中国。咁我冇记咗呢，有两隻嚟咗香港嘅。咁你如果去个马会睇下有冇揾到。咁啊，我冇記錯咧，有幾隻嚟咗展覽。另外其他地方咧就擺曬喺北京各地。咁所以土庫曼斯坦雖然聽起上嚟就係一個唔知乜乜斯坦乜乜坦，好似冇乜地區嘅 concept 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仲打個三角字，仲知咩叫汗血寶馬嘅咧？其實個原產地就係呢一度。咁啊，去到最後啦，我都介紹翻啦。其實土庫曼斯坦咧，你要去咧就基本上冇乜可能噶啦。咁就睇一啲其實講土庫曼嘅書咧，都唔算好多。咁其中一本就比較好嘅，咁我可以介紹呢一本啦。就一本叫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Soviet Turkmenistan。咁就係一個土庫曼斯坦又係蘇維埃制度底下，好似新出嘅，我冇記錯零，好似12年到出嘅一本書嚟。咁就講土庫曼嘅一啲即係生活啊，土庫曼個 system 啊，咁一個好 brief 嘅講法。咁你攞本書翻嚟及一及咧，你就知道一個消失嘅國家，即係究竟你呢個國家其實點樣仲生存到，仲要500萬人攞咁大嘅資源。咁啊。仲冇其他嘢啊？ 冇啦，系咁多先啦，系咯，今日就 啊，咁今日就系咯，都冇乜书好讲啊。 今日两节啦，系咯，咁就 入边一日唔系两节噶？ 唔系啊，上几个礼拜都系三节嘅。 哦， 其中我哋试过一集两节，咁啊，今日差唔多，因为呢一节都成接近成粒钟啦，系咯。 Good。 咁啊，下个礼拜睇先，下个礼拜四啊，冇问题，下个礼拜见，系啦， 下礼拜四冇问题啊。 因为唔系我谂紧，因为嚟紧复活节假期啊，睇会有啲嘢调动，但系唔系呢个节目，所以搞错咗。 好啦， 好，咁啊，下个礼拜见啦，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